这位苦大仇深呢，您这旋律啊还可以，但这词儿不行。您想娘子军啊，向前进，向前进，这整个小坦克车怎么着啊？ 不过他哼这歌啊，他哼这歌比那个男理发员哼那歌好。 这男的哼什么呀？ 在那拿着刀子准备刮脸。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刀向鬼的头上砍去，不是这更不行了， 是不是啊？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切剃头，讲的不是这种理发店， 不是现在的 啊，是那种个体的，过去大街上挑着那个挑子， 哎，过去这个我还见过啊，那是挑着挑子走街串巷找买卖， 挑着挑子，一头是个小柜子， 没错， 里边装的家伙事，有一个小板凳，上面有镜子， 对， 这边挑着个炉子，炉子上面有个铜洗脸盆， 是这样， 哎，一边走的一边打着换头。 哎，什么叫换头啊？ 这个换头是个金属器皿，像个大镊子似的， 那形状， 拿个铜棍在这中间一伸，当，发出了响声招来顾客， 这就叫换头 啊。有时候也小吆喝着，当，谁剃头，当，谁剃头， 您听见了吗？这时候谁剃头，因为过去这个剃头的是河北的先生居多， 对，我们那个街坊啊，街坊有位二哥，平常闲着没事儿， 怎么着？ 看不起人家先生，看不起人家这理发的师傅。 哎呦， 这个乡下人他都看不起。 是啊， 所以他没事他跟人家起哄。 他怎么起哄啊？ 人家，当，他马上张嘴，谁剃头？ 他给接上了。 人家师傅不乐意了， 可不吗？ 把挑子一放，小兄弟，你是该说我呀你？我们这是个买卖，你知道不？ 这二哥说什么了？ 二哥拿人开涮，哟，老爷子，老爷子，感情您这是买卖呀？ 对呀， 我知不道啊。 这就不像话，知不道您学人家口音干嘛呀？ 你知不道你就少答茬。 对呀， 是不是？你看我们怎么做生意，别耽误我们啊。行吗？ 二哥说什么了？ 哎呦呦呦！您看，您一口一个生意，您一口一个买卖，您不就是一个剃头的吗？ 怎么说话呢？这是 剃头的怎么了？我们剃头这是手艺。 人说的对，人家是手艺活啊。 哎呀，什么手艺，是个人就会。 不是，您还别这么说啊，您可千万别说大话。 你看还说大话干什么？还师傅这么着啊，你把这换头给我，你看我给你喊两声，我给你做，你看看是不是个人就行啊。 不，你等会儿，这位二哥想干什么呀？ 这位二哥就纯粹起哄，拿人家开涮。那位一生气，班坐上了，他奔就把这换头拿过来了。 他抄起来了， 转身拿棍儿，他谁剃头？师傅，我这声中不？ 啊，中。 他谁剃头？这声打远不？ 啊，打远。 打谁剃头？这声正宗不？ 啊，那正宗。 当谁剃头？ 行了。就二哥这么吆喝，能有人来吗？ 你别说，赶巧了，突然打那边过来一位，哎呦，先生，我想剃个头。 这位不是倒霉催的吗？还真来了。 这二哥一看乐了，哎呦，我说师傅，你都一头五了，你没开张，你看我刚两声，我就给招来个人，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没有没咸菜的大酱缸，我这一捞就捞个大酱菜疙瘩，你看。 他拿人当咸菜了。 哎呀，老先生，您过来，您剃头是不？ 哎，我剃头。 啊，您剃头好嘞。你就请好吧。来，老先生啊，我给你围上来，坐下。老先生坐，你坐呀。 我往哪儿坐呀？ 哦，对了，还没给你搞凳子呢，是吧？ 这不废话吗？ 你要是一屁股你坐地上，我还够不着你了。老先生，你是要平头还是要分头？ 啊，我要个平头。 哦，左边分，右边分。 不是，这平头怎么还左边分右边分呢？ 对了，老先生，你可有知识的人呢啊，寸毛不好分呢。 哎，什么叫寸毛啊？不是，这二哥到底会不会？ 你别说，这二哥平常还真练过推过几回。 是啊， 他会使这个推子拿这推子咔哧咔哧咔哧咔哧，真给人推上了 还真会两下子， 一边推嘴里边还一边捣鼓着。 捣鼓？ 他气那师傅老先生你看我推头啊，我还有口诀。 您有什么口诀啊？ 这叫上三腿下三腿，推来推去弄一嘴，全部弄神上了。 您往哪儿抖了吗？ 哎呀，老先生你就请好吧。这位剃头的老先生剃着剃着睡着了，把头低下了

一只幸福的鸽飞出了心窝，一只欢乐的鸽流成了河，送给新人幸福，送给新人欢乐，幸福欢乐汇成了人人一只歌，幸福欢乐，幸福欢乐，幸福欢乐，幸福欢乐，啦啦啦啦啦。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像在海边，最懒得走路的我也可以走好远。你体贴的心胜过最美的诺言，而我的小迷糊真让你满足爱照顾我的